to go your way. Your home dawn, for one more day. Your home dawn, for one more day. Is to go your way. Hold on for one more day. 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3:05，下午时间。我有在专业预告说今天要来的人承诺要给我们绝对的正能量。欢迎 Leo,Hello, 你好。 哎、hey, 大家好。一开始就先 hold on, 大家撑住吧。 嗯。 用非常愉悦的充满正能量的歌声歌词。希望可以让大家振奋一点。 好 呀，然后有个小插曲，其实因为今天因为电台最近交通配置有一点更动，对，所以来的路上时间稍微，估算上面稍微有一点差错，所以来的时候有点赶，所以刚刚冲进录音室之后，然后赶快把东西接上去，然后还有一些小事情要去办。所以我必须要在歌结束之前再赶回来。那计时的话，按码表按下去，发现我看不清楚。 噔噔， 因为老花。 我觉得这有鼓励到我哎、欸，因为我刚刚就觉得六，你竟然还拿出码表计时说你可以出录音室多久，就觉得一副好像要。那个不可能任务的感觉 我以为可以这样子，可是低头一看所以我就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计时，我跟着唱 更讨厌 、欸、所以还差不多，所以刚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是进入 尾声。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要那个刚这首歌要介绍一下吗？ 其实这首歌

振奋人心了。 这首歌的全名叫蓝星侵略鹰头。 哦， 对对，因为 Kelolo 他们一直都，他们把地球叫做蓝星嘛， 嗯， 所以这是他们就一直，他们一直说要侵略蓝星，侵略蓝星，所以这整首叫蓝星侵略鹰头。啊，希望在夏天的时候，全球的人都可以很高兴的迎接夏天的到来。 嗯嗯嗯， 欸，不要再这样愁云惨雾了。 对啊，真的。然后这首那个 Kelolo 说对他意义很深远。然后据我所知，其实你就是你当时这个为 Kelolo 的配音做这个润饰脚本啊，然后等里面所有宅的字句基本上都你已经过目过。 在配音行业里面，我们叫做领班呢，啊。 嗯， 对。那如果你要把它讲得很好听的话，就是你带领一群声音演员担任 声 音导演的工作，简称声导。领班就领班啊，我还是习惯讲领班跟配音员。 嗯 嗯， 对，这个毕竟我还是 old school 的人。 好好好好好。那刚刚这首歌真的有振奋人心，再加上 Leo 刚刚那一段就是设了码表，但是发现根本看不到数字。好， 对，因为我今天这只表的码表是指针式的， 嗯， 如果是数字的话应该还可以啦，嗯，对，但指针真的是完全，坦白讲我必须要承认我有那么一点点想耍帅。 有，你很明显，因为你就在我面前就开始按下码表，还有个第一声， 对，结果看不见， 好， 错愕。 好，然后而且刚才那个另外一只手机放在外头，又急需用，然后人又出去了，然后又还是一样看不见码表，所以又只好跟着给 Lolo 一起唱歌。 对，还好，就是所以身为一个 DJ， 你必须要对你的歌有相当的熟忍程度，否则的话你就会吐槽。 好，你有时候太。真的是我们好友啊，挚友。我觉得声音纺织机的听众大家一定都对他很熟悉，因为 Leo 就是从爱乐电台开台以来就是曾经也是担任我们的客座主持人，然后一直到声音纺织机复播他又会固定的来节目。那他究竟为什么一直来呢？就是因为他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就是大家的呼喊，然后， 哦，真的吗？就我归纳过，因为那个曲目我都会做成 Excel 表， 嗯， 归纳之后是每三个月，大概差不多每三个月会一次。 我发现最近我的来宾都已经慢慢发现这个规律，这 对，所以 有点毛骨悚然。 我在找出这个规律的时候，我脑袋第一个想到的是 X Files 的某一集， 是什么？ 有个叫 Toons， 就是有一个会吃人的肝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等到吃完之后就会回到地底下去， 对， 用报纸啊什么做窝，然后躲个几年再出来。嗯，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哦，大概是像这样子的规律。对，从开台到现在，从二十几岁到快五十岁了，我的天哪！ 天哪！好了，我们不谈数字了，赶快往下。一个更老的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先说一下，基本上今天的节目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个概，我们不是一张概念专辑， 嗯， 我们想要做一张畅销专辑的心情来规划这两个小时。 就是没有逻辑吗？ 对对对，我们不是 Alan Parsons Project， 嗯，对， 我们可能就是 没有 project， 对，我们是小贾斯丁之类的。好，所以反正总之我就是尽量选播一些愉悦的正面的， 嗯， 听起来心情愉快的歌曲。 好， 就算主题是失恋的悲伤情歌，听起来都非常的振奋人心。 好， 嗯，但是接下来放的这首歌是为了要纪念一个已经逝世的音乐巨擘。 对，最近刚刚过世。 对，就是白白大胡子的 Kenny Rogers。 这首是他的算是名曲之一啦，叫 The Gambler，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听过。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台视播的一个影集，英文应该叫做 The Gambler， 嗯， 然后他是里面的主角，然后这是那个主题曲。 嗯， 那时候听了，哦，好好听，然后我就去买细胞的那个， 电视卡带， 对对对，里面就有那一首歌。 嗯， 那一方面是我很喜欢这条歌，二方面是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人记得当初台视那个影集叫做什么名称的话，欢迎你们留言，因为我找不到。 嗯嗯嗯。 哦，我在网络上面，我可能没有真的没有找得太深入，但至少我找了20分钟，我找不到。 嗯， 很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天龙。 好，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欢迎你们在声音纺织机的粉丝专页上留言。 你有准备赠品吗？你没有准备赠品，竟然叫听众要自己留言，大家愿意吗？ 希望你们可以高抬贵手。好，那我们来听看这一首，就是他的传世名作，叫做《The Gambler》。 好。 On a warm summer's evening, on a train bound for nowhere, I met up with a gambler. We were both too tired to sleep, so we took turns of staring out the window at the darkness till boredom overtook us. And he began to speak. He said, "Son, I've made a life out of reading people's faces and knowing what the cards were by the way they held their eyes. So if you don't mind my saying, I can see you're out of aces. For a taste of your whiskey, I'll give you some advice." So I handed him my bottle, and he drank down my last swallow. Then he bummed a cigarette and asked me for a light. And the night got deathly quiet, and his face lost all expression. Said, "If you're gonna play the game, boy, you gotta learn to play it right. You got to know when to hold up, know when to fold up, know when to walk away, and know when to run. You never count your money when you're sitting at the table. There'll be time enough for counting when the dealing's done." Every gambler knows that the secret to surviving is knowing what to throw away, knowing what to keep. 'Cause every hand's a winner and every hand's a loser, and the best that you can hope for is to die in your sleep. And when he finished speaking, he turned back toward the window, crushed out a cigarette, faded off to sleep. And somewhere in the darkness, the gambler, he broke even. But in his final words, I found an ace that I could keep. You got to know when to hold up, know when to fold up, know when to walk away, and know when to run. You never count your money when you're sitting at the table. Be time enough to count when the dealing's done. You got to know when to hold up, when to hold up, know when to fold up, know when to walk away, and know when to run. You never count your money when you're sitting at the table. There'll be time enough for counting when the dealing's done. You got to know when to hold up, know when to fold up, know when to walk away, know when to run. You never count your money when you're sitting at the table. There'll be time enough to count when the deal. 我们听到这是 Kenny Rogers 的作品，然后这位算是乡村音乐的这位重要的音乐人是最近刚刚过世，然后这些Leo放来向他致意的，然后同时他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首歌的主题曲是为一个影集所作。 英文是 The Gambler， 但是在台式影集有口皆碑的那个时代，不太会有人去管英文名称。对，所以我真的想知道他的中文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那我说过我们这一次的节目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所以就是一样是滚动式选曲。那所以呢，其实我当初在想，我在挑 Kenny Rogers 歌，我在想挑 The Gambler 还是挑另外一首超级有名的抒情曲，就 We've Got Tonight， 跟 Sheena Easton 唱的，那首歌更多人听过。可是基于我个人对节奏的喜好， 如果有两首歌摆在那边，一首有节奏，一首没有节奏乐器，一首有节奏乐器，我一定挑有节奏乐器的那一条。 嗯， 好，那基于滚动式选曲的概念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曲子也是跟影集有关。 嗯， 好，那当然整个大主轴大概90%强都是跟80年代的东西有关。对，因为我现在就决定好了，我就不遮不掩，我就勇敢面对，我就是要弄80年代的东西。 好， 好，台视有播过影集叫《双面谍》，那这是他的主题曲。主题曲其实不是原唱，原唱是赫赫有名的 Bonnie Tyler， 就是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同时也是大卫考波飞越大峡谷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音乐。好，我们来听一下，振奋人心啊！ 好。回到一电台声音房之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 Leo 李奥的纸箱，这是他自己的那个专业的名称，然后在上面常常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加入粉丝去观看。 对，大概目前就是文字辅以一些照片。 嗯，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所以没有那种很没有迷因照片，没有那个各种有趣的影片。 不过还是值得认识一下我们的好友。 对，比如说可以让你知道枣子是性格多扭曲的水果。 这是枣子性格扭曲还是你性格扭曲？然后刚才李奥有说希望大家就是我刚有上去看，没有人知道 The Gambler 到底中文名称是什么？因为台视影集有口皆碑年代，可能真的离我们这些青春的听众是太久了，因为我们听我们节目好像都是一些青少年吧。 对，那个台视播的时候，可能是民国72或73，72到75年之间吧。 嗯， 对，所以没关系，大海捞针捞得到就算幸运了。 好好， 然后刚刚光夏聊了一下，就是现在一些数位串流的工具其实可以让你比如说我来做我这种客串的 业 来客座主持人，如果我要做音乐我要放音乐的话，其实有很多很方便的工具。 嗯， 可是但其实我之前就在思考，我要这么做吗？我想了大概差不多30秒之后，我决定放弃，还是我原来的方法。 就还是用一些数位装置，比如说找到你要的曲子，把它放进去，做好一个列表，然后你带着那个数位装置来放。然后有时候你或许可能会带两三张 CD，但其实我重点是，当我说我要带数位装置跟两三张 CD 过来的时候，我忽然间想，不对啊。CD 也是数位装置，我意思是说，我刚好像要装了一副很文青的样子， 对 对，那个概念就好像等同于我会带着我的黑胶唱片过来， 嗯， 对，当就像我一开始用码表计时一样， 嗯， 就耍帅卫国， 对 对，我带着我的数位装置和别的数位装置过来。这对我的文艺程度没有任何的加成处， 没有， 对，只让自己变得更蠢， 就是自己想要复古，但是事实上 对对对，讲了一副很复古的样子， 嗯， 对，结果回到家里打开箱子，你的合成器绝大部分都还是数位的，是一样嘛。 因为 Leo 出生年代他已经一脚踩入了数位时光， 嗯，对对，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讲过，我民国六十年，差不多那个年代出生前后的人，就是在很多东西有跟无之间，你从类比转到数位之间， 嗯， 好，千万不要讲数码，我绝对不承认这两个字， 嗯， 好，所以就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嗯， 所以你在内心会有很多的挣扎， 有，然后而且你明显感觉到这在新生代的人，他们完全对于类比世界已经是觉得那是什么，比如说啊，洗照片，为什么照片要洗的？为什么需要有洗这个事情？ 对，像那个给你一个卡带跟铅笔。 对对对 对，那如果今天给他们盘带大概会精神崩溃嘛，你盘带还要手动上带， 嗯， 可是对，所以我也想知道你现在听得到我们在说话的人有几个人吃过盘带的亏， 嗯， 我吃过，不小心了，袋子还没上的时候按到快转，所有的袋子都吐出来了。 那是当你啊早期接触领班工作的时候， 没有，更早 哦， 对，是我小学的时候不小心把我叔叔的盘带给弄出来， 哦，对啊，这些上古神话，我们有时间再为各位一一的分享。刚刚听到那首歌，超级非常的热情， 对， 嗯，振奋人心。那下面这首歌呢，要介绍一下。 好，下面这首歌一样振奋人心，它是 Starship 的 We Build the City， 它等于是原来的杰佛逊飞机，就是来来去去重组之后重新出发，他们决定要进步一点，从飞机变成太空船。然后里面几个成员还在，然后换一些心血。然后他们这一张，他们叫Knee Deep in the Hoopla， 这张专辑在当初发行的时候获得相当巨大的成功。 嗯， We Build This City， 那跟台湾这边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沙拉啊，那抒情曲，对，那时候在台湾抒情曲无敌了。 对对 对对，所以同样他们那时候很妙的是 莎拉 Sarah Carrie 哦，对， 都是人名， 对， 怎么没有叫 Vanessa Vivian Coco？ 好， 这些名字不太适合入乐。 在那个时候的专辑很有趣，就是那时候的大团体发行的专辑很有，大概都会有两首冠军曲，那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大家的一个默契，就是会请全力制作至少两首可以拿到 top one 的曲子。 嗯， 那时候的专辑都是这样子，很好玩。那所以我们要抒情的跟摇滚的，我当然挑摇滚的，所以就是我们建造这个城市，我们用摇滚乐来建造这个城市。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on rock and roll.We built this city on rock and roll. Say you don't know me, I recognize my face. Say you don't care who goes to that kind of place. Knee deep in the hoopla, sinking in your fight. Too many runaways eating up the night. Marconi plays the mambo, listen to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the stage. They call us irresponsible. Write us off the page. Marconi plays the mama. Listen to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on rock and roll. 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on rock and roll. 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on rock and roll. It's just another Sunday in a tired old street. Police have got the chokehold. Saturday, and I'm seeing that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Don't you remember?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your favorite radio city, the city by the bay, the city that rocks,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Marconi plays the mamba. Listen to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We built this city. We built this city on. 第二首歌是 Starship We Build the City， 然后这是李欧带来要振奋人心之歌。有哎，有感觉慢慢被你的那个 什么 vibe， 有从本来迷幻嗑药的杰佛逊飞机变成那个充满科技跟朝气感的太空船、 对对对，然后从城市上空飞过去、然后看着然后早上太阳升起的、这个大城市。 嗯，好，下一首歌。在放下一首歌之前，也再来闲聊一下。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想以闲聊为主。 好，你到底有什么？怎么多心得啊？ 就是那时候国中跟高中那段时间在听西洋音乐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常常把一些人的国籍搞错。比如像刚刚那个 Bonnie Tyler，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是我先听到《双面谍》的主题曲，然后再看到。大卫飞越大峡谷的时候，在那边穿着白衣服舞动的女子，我想，她一定是美国人。 对啊， 不是，不，她是英国人，而且还是苏格兰人。 哎，哇哦！ 对，后来长大了之后才，我会尝试用那个外貌去分辨国籍的时候才看，对，这就是一副苏格兰脸。 真的吗？ 有 什么特性？ 英国人可以分哦。 真的吗？ 对，但是政治不正确，所以我们只能台面下讲。 好，那 比如说 Adele 那个艾黛尔一看也是英国人，真的， 为什么？ 私下讲。 好 好，那下一个人呢？也是我一直以为他是英国人，结果他是美国人。 哎 ，Iggy Pop， 他是美国人， 对对对对，他是美国人，非常美国。对，即便他是所谓的 proto punk， 就是朋克早期朋克的始祖之一。我们一讲到朋克，我们都想到是英国人。 英国的、 对，他那是美国人、 而且他跟 David Bowie 是好朋友啊。 对，而且他那种生猛有力，然后变态的样子，这就是完全符合那时候英国人英国音乐人的形象。 对啊， 对，他是美国人。 好， 然后这首是他的 Real Wild Child。为什么说朋克？为什么要放朋克音乐呢？我一直觉得朋克音乐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效果，就是听了之后你就觉得我也做得到。 真的耶， 不用到有为者亦若是，你不需要是 有 为者，对，我也可以做得到。对，所以朋克音乐多么振奋人心。 但你真的可以做到吗？ 其实做不到。 对啊，你根本不是机械主义者。 比如说我在听下一首歌，我们那首歌叫的 Real White Child， 它其实是1958年的歌，它翻唱。那它里面的 keyboard，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这 keyboard 真的太简单了，我闭着眼睛也会弹。可后来多听一下，发现不对，下面还有垫一些东西。对，所以千万不可小看朋克音乐。 是， 对，每个乐评或者什么音乐历史书都跟你讲，朋克音乐就是几个 目不识丁的，对，目不识丁的小朋友拿着音乐上去就开始弄起来了， 一个态度， 对，其实才没有嘞， 嗯， 背后一定有一个所谓的guru， 那是 大师，有个 mastermind， 千万不要小看朋克的音乐， 嗯， 好，这首歌叫做 The Real Wild Child。 I'm a real wild one, wild one, wild one, wild one, wild one, wild one. 这是 Iggy Pop， 然后这个是Leo 带来的，然后说是不可轻忽的朋克音乐。 对， 嗯，就是虽然初听呢，你会觉得朋克音乐似乎是有只要一股气就可以了，事实上呢，它还是有很多复杂的之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到达那个境界的。 对对，而且当然你必须要无道一以贯之的感觉了，你要有一股浩然正气，你才可以把朋克做得好。 对，像他就是这样，他到现在七八十岁。 对，那我刚刚说英国人可以从长相分辨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台面下讨论过了，而且获得了初步的共识。 对对对，我非常赞同 Leo 的分析，但我不知道我是被他催眠还是事实真的如此。 好，那讲到 Iggy Pop 有个小插曲，就是他在几年之前有人说他在网络上，他讲了一句话，说小贾斯汀是摇滚乐的未来。 他算账吗？ 对，那时候很多人吓呆了，可是后来就有人去考证，原来那是他替国际特色组织做的一个宣传，海报上面他就他的正面照，然后就是一副被打得很惨的样子，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就是小贾斯汀是摇滚乐的未来，他意思是说屈打成招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 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对，你屈打成招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事实，你都可以让 Iggy Pop 这样的人讲出小贾斯汀是摇滚的未来， 好厉害的广告。 对对对，因为那个标题就非常适合那个内容 内容农场文章嘛。 对对 对, 对, 对 ，Iggy Pop 讲，哎，朋克教主讲出这句话，全球十亿人都惊呆了。 事实上，屈打成招的结果， 非常有意思。 嗯， 好，那下一首歌，我觉得我其实我可以花一个钟头去介绍，但是我尽量缩减。 好， 是 Stevie Nicks 的歌。 嗯 ，Stevie Nicks 就是70年代的所谓的天团，但他们的歌其实我都不喜欢。 嗯， 叫 Fleetwood Mac。 嗯， 两男两女的团体。然后 Stevie Nicks 算是其中的目光焦点。第一个，她好漂亮。 嗯、 第二个，她的穿着非常的吉普赛风格。啊、民间一直都传说她是巫婆。 嗯， 她到很后来才正式否认说她不是巫婆，但之前她都非常享受这个民间传说给她带来的形象的加成的感觉。那他后来单飞之后出了几张专辑跟单曲，其实我觉得都比他在 Fleetwood Mac 时期的音乐好听。那这一首叫做 Talk to Me， 就是那种我一听我就会马上买单的中版摇滚巴拉曲。 嗯， 然后在 MV 里面，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去找，很好找 Stevie Nicks 的 Talk to Me， 他在里面就是唱歌然后摇摆。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看说。哦，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号称是摇滚仙子、摇滚皇后什么的，那怎么样？结果我一看 MV， 呜、哦，好漂亮！你觉得只是看他，因为他都穿黑黑的裙子、高跟鞋，有时候会戴帽子，其实他自己也蛮刻意把自己营造成那种有点超自然的感觉的样子。 嗯， 或者看他在那边在麦克风前面摇摆身体，就觉得呜、哦，好漂亮！ 你刚刚不是说你觉得他长得很像台湾一个歌手 陈珊妮？ 耶、yeah, ，所以你喜欢陈珊妮？ 我喜欢 Stevie Nicks， 反正就是长得很有个性啊，很美这样子。 对，但我喜欢 Stevie Nicks。 嗯、好，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 好，这首歌叫《Talk to Me》，其实很现代的歌曲，然后非常励志。 嗯、 歌曲歌词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找一下，反正意思就是你跟我在一起是绝对的幸福的，不，绝对的安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嗯。你有什么话，你都可以告诉我。那我国中的时候看着 电视 摇滚季节放着 MV， 我心里想好好 我要告诉你， 对，我要告诉你， 天哪， 好，来听一下。 好， you keep common ground where they could meet. The walls run high to veil swelling tears. 这首歌是 Talk to me， 可以想象14岁的 Leo 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这女生对他唱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自己在那边点头好。 I will talk to you anything。 好幼稚哦，很可爱。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是 Tina Turner 的歌，在刚那首 Talk to me 是1985年，现在要放的这首叫 The Best 是1989年。 嗯， 它其实是翻唱前一年 Bonnie Tyler 唱的歌。 嗯， 对，所以 Bonnie Tyler 先唱，然后 Tina Turner 再唱，但 Tina Turner 唱的比较红很多。 嗯， 好，但而且很有趣的是，这首歌的编曲曲式听起来的感觉跟刚刚 Stevie Nicks 的 Talk to Me 其实有点像。 嗯， 那他我们在间奏听到的那个键盘的几个和弦，其实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也算是蛮有名的一首曲子。好，我们来听一下 Tina Turner 的 The Best。 好， 可以打手， 大家再同一首 啊， 再同一首不一样的。 I call you, I need you, my heart's on fire. You come to me wild and wild. You come to me. 80年代嘛，就是这种节奏啊，这种调性。 对对，我们刚试着在副歌里面唱 Talk to me， 无违和。 对对，完全可以搭在上面。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 Leo， 时间是下午3:5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奥，李奥真的就是从他大学时代我就认识他了，然后在当后来也成为音乐上的伙伴。我觉得他每次来放的音乐都很棒哎，而且有完全是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重复率还蛮高的。 对，没有后来我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没有，可是你知道，就百听不厌啊。然后，可是你今天说你不会放那个 Kraftwerk 跟那个 Hammerstein， 就是那本来是你每次来必放的。 对，因为今天我强调正能量了。 哦，对 对，那个 Kraftwerk 的歌听起来有点太冷静。 对对对， 那 Rammstein 的歌，坦白讲，我不太会认为他们非常有正能量。那顺便讲一下，就是前几天，就网络上面传出消息，就是Rammstein 的主唱 Till Lindemann 送进加护病房，疑似感染肺炎，就后来还好是阴性。对，那就在那一刹那，我才真的感觉到这武汉肺炎是一个迫切的危机。在那之前，其实我就觉得，好，我就好好的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好像还不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威胁就在你眼前，可是我竟然为了一个德国佬，觉得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的威胁非常， 对，就是因为我们深爱的人深爱的乐团如果有这个状况，就会觉得 no。 所以不过也因为他们的音乐通常不是正能量，所以我们今天不予播出。下面一首要放些什么呢？ 好，接下来一个小时那个能量会再往上提升一点，舞曲的比例会 beat 的比例会提高。 好， 那这首歌其实这个团他们比较有名的歌是另外一首叫 Lost in Motion，以后再说，但我比较喜欢这个节奏更重一点的，叫做 Head to Toe， 从头到脚，节奏出来你应该就会听过了。 好。 舞曲的节奏，非常欢乐的， 非常欢乐的垫肩，波浪烫头发，大耳环，高腰，泡泡裤， 可能还有头带， 对，还有只戴一只手的类似手套，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欢乐的八零年代， 刚说他们比较有名的歌，在台湾比较有名的歌应该是《Lost in Motion》，《Lost in the Motion》，我一百年才唱歌一次的。 哦，你刚刚唱歌了啊！我、哦、刚才唱歌，哇，好感动、 啊。好，下一首歌，忽然间从八零年代稍微拉一点点，往后拉一点点，到1991年，这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曲子，就是《To Be With You》，Mr. Big 的歌。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有一点点小故事。 好， 就是光夏的好朋友，明哥本人。马世芳 哦，对，好， 在他的 Facebook 转贴一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个乐手啦，他转贴那个一个北韩的电视节目，就两个女的表演 bass， 他就放看， 对，我一开始看就觉得，我就把它看完了， 对， 超魔性的， 超厉害的， 可是又有一种无法挥怎么挥之不去的违和感， 对， 所以我在看完之后，我就决定好，我就去赶快上网找影片，我就打。Billy Sheehan 跟 Paul Gilbert， 我要看他们两个合奏洗眼睛。好，所以那时候也刚好光夏问我说要不要上节目，我就说、好，那我就好吧，那就来放这首他们的旷世名作，就是 To Be With You， 那是他们最柔和的作品，可是真的是好好听，好， 来看。 Hold on, little girl. Show me what he's done to you. Stand up, little girl. A broken heart can't be that bad. When it's through, it's through. Fate will twist the both of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show you.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Twist the both of you. So come 开心， 嗯，超疗愈的。 对， 不过我比较喜欢讲这样可以洗调心灵， 洗调心灵又来了。这个是你用来洗眼睛的那个音乐， 对对， 洗耳朵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然后下一首是从我听到中间的那个吉他 solo。哦，就是他用钢弦吉他的 solo， 我就想到，嗯，我要来再来从这个地方再来滚动式找出一条跟吉他有关的， 嗯， 正能量的曲子。那说到1980年之前最有正能量的摇滚团体，当然就是 Beatles 了，应该等得更早一点了。 对对对对对， 在他们还没嗑药之前呢、啊，不是？对不起，那George Harrison 他们的吉他手后来就单飞，反正他们后来每个人都单飞了，每个人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嗯， 那他的单曲叫 Got My Sail on You， 虽然是一九八几年的歌，但其实一听300%的 Beatles。 嗯， 从编曲到歌词唱法，我觉得就是一个现代录音版的 Beatles。 嗯嗯， 听了当然就是就觉得让人觉得很愉快。 好啊， 哎，有点无脑的愉快。 好，要需要需要 来。 真的就是 George Harrison， 然后是 Beatles 的成员，然后也是刚你说没错，一听就哎，这就是 Beatles， 对，现代版的 Beatles。 嗯， 听到中间那个拍手，叭叭叭叭，根本就是 I wanna hold your hand， 对，很开心。 对，所以那个、没有人逃得掉。Beatles 的， 对，即使他们分开发展了，但是还是可以从他们分别之中听到一些曾经是一个团的那种气味相同吧。 嗯 嗯， 好，接下来的曲子呢，我们要把能量再往上提升一点。 哇，还可以提升。 对， 嗯 ，Samantha Fox， 好，这个也是一个曾经被我误认为国籍的人。 哦，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他是德国人。 嗯， 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专辑好像有刻意在德国发行过，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的唱片公司好像有搞错一点， 嗯， 反正把他在德国的排行榜上德国好成绩这件事情拿来宣传过，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以为 Samantha Fox 是德国人，我只觉得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好英文哦， 嗯， 后来发现他是英国人。从长相可得证了， 好好好， 这个不讨论。那这首叫做 Touch Me， 那个当时也是当舞厅必放的曲子， 嗯， 这也是 Eurobeat 的名曲之一， 嗯， 对，非常非常的 Eurobeat。 我后来都讲优罗碧，听起来像不像是很好喝的茶， 是吗？优罗碧，确定 碧螺春、 哦、对， 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道地的 Eurobeat， 好， 然后歌词相当的香艳、 哦、 这个对国中生来讲，好，我们不讨论，我们来听听看。 好，这个要真要往下播吗？这个是李奥口中的优罗比，就 Eurobeat， 欧洲舞曲，但是唱的人是一个 英国人 哦，对对对 Fox， 我一直错认为他是 德国的。 而且那时候说他是德国，其实我也觉得 合理了，因为他长得其实蛮硬调， 嗯嗯嗯， 就不是那种很柔美的样子， 对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她很漂亮，但反正歌听起来还蛮带劲的，就 听。我就说 Leo 十几岁的时候怎么听这么多音乐，听这么多有的没的，就问他说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在听，但是他说没有，好像就是你就是你哥姐都比较喜欢比较古典的啦， 对对对， 民谣的，可是你就是喜欢这样的、哦、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词叫中二 哦， 对，就是你要想要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对，然后崇洋媚外。 对，我就说搞不好我当你姐可能你会比较适应一点，因为我妹就是从小就是被我洗脑，就起来就放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她几乎每个都刚刚讲到那个肯尼罗杰斯跟 肯尼罗 根斯还有 ZZ Top 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胡子长度不一样，我就画了一个图解给我妹，我妹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她到现在都还有奉为经典的插图， 言简意赅， 对对对， 好，下一首、一样是有能量的曲子，Genesis 的 Invisible Touch、对，反正我就是非常喜欢那种调调，就开宗明义啪节奏就下去，然后那个 keyboard 就大把大把弹下去，我这首歌我听了我就一定买单， 好， 对，录音带就给他买下去， 铅笔要准备好， 对，好、Invisible Touch、 回到有点台声音房之间，我是雷光夏，哇，觉得今天时间怎么过这么快，真的多亏 Leo 的正能量的选曲，他的这些我们随着轻快的节步踏着轻快的脚步，很快时间就只剩下最后半小时，非常珍惜呢。然后我们刚才有看到有私讯我们说我们刚 Leo 的提问就是他放了 Kenny Roger Rogers 的一首歌，然后同时也是当时台视影集的一个主题曲，叫是 The Gambler。然后 Leo 问说，有人知道说在当年的名字是什么吗？刚刚私讯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小妹妹吧。她说是不是百战天龙？然后我跟 Leo 都百战天龙正是马盖先演的。然后男主角理查迪恩安德森，所以我以此推测这个妹妹可能是2000年后出生的吧。不过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热情的给我们回应， 非常真诚， 谢谢你。所以答案应该是别的答案，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好，下一首歌，其实每次在排歌单的时候就有一点在记忆里打捞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你就会想到，我好依稀记得好像这样的一条歌，然后你就想办法把它找出来，然后找出来排进歌单，那时候觉得啊，终于让我找到了。好，下面这首歌叫做 Centerfold， 乐团叫做 The Jay Gaze Band， 基本上是一个蓝调摇滚乐团。那我跟光夏讲说，讲歌名你不知道，放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好，听一下。 好。这首歌真的听就非常有印象了，那就是副歌的部分。 对，我每次在排歌单的时候，我都会顺便上 YouTube 找他的 MV。然后他 MV 下面都会有留言嘛，其中有个留言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想象一下全世界有多少人用那那那那那那来找这条歌，可是什么都找不到。 真的是， 要有兴趣的人，反正这歌单晚一点我会贴上，声音纺织机的脸书专页。 好， 可以去，我觉得去 YouTube 找一下 MV 看一下，都觉得很好玩。可以 从回忆里捞起很多东西。那这 MV 也是比较属于雄性荷尔蒙的，如果你是男性朋友的话可以看一下，还不错。 好。 然后歌词大意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某一个人在商店看到一本那个就是有女生的杂志，然后看到中那种折页就是大张的海报的模特儿是他高中的梦中情人，他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好有趣。 对，这非常欢乐的一条歌。好，接下来呢这个能量再往上一点。 好。 又是一个被我搞错国籍的人。 嗯。 我一样以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叫做 The Beastie Boys。 哎哦。 他们出道的专辑。 纽约人其实是。 对对，他们其实是纽约人。记忆会有点混乱，主要是坦白讲那时候我觉得音乐比较有 叛逆性的， 对，或者是有原创性的，我下意识我都会以为是英国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子。那这首歌叫做 Fight for Your Right，其实当初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很讨厌，因为他的 MV 非常乱来，就是一堆人在那边丢那个奶油派。可是后来没多久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相当的有趣，你可以想象成是 Big Beat 的黎明时期。那一直到他们活跃了蛮久的嘛，一直到英伦 Big Beat 整个崛起的时候，他们又再卷土重来一次。那时候他们有个很有名的 MV 叫 Sabotage 吧，就他们三个人驾驶一个很大的机器人在那边乱搞的。就是他们那时候等于是可以跟 Chemical Brothers 或是 Prodigy 可以跟他们完全抗衡，完全势均力敌的团体。好，所以这是他们的出道作之一，叫做 The Fight for Your Right。也是非常raw、非常粗糙，但是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曲子。听一下，听一下。 Yeah! Kick it! 是 Beastie Boys， 然后就是里奥正能量之歌。 我怎么觉得 这半段都是雄性荷尔蒙？ 对， 还蛮那个的， 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 好， 对，就是阳性的positive。 对， 现在这两个字蛮敏感的。 对对对。 好，顺道一提，他们这张专辑的名称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License to Ill， 就是他就是开 License to Kill 的那个玩笑，生病执照。 嗯， 基本上这团一开始就是毛起来恶搞 的， 但是还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团。 嗯， 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充满的能量，正能量 ，High Energy 的失恋歌曲。 哦， 哎，这也是 这样也可以。 对，我所言不虚哦。 好， 芝加哥的 Look Away。 哦哦哦， 很难听到这么振奋人心 的，啊，这么好听 的，对，这么振奋人心的失恋歌曲。 嗯， 对吧，啊？听了就知道了。 对。 Well, you called me up this morning, told me about the new love you found. I said, I'm happy for you, I'm really happy for you. Found someone else, I guess I won't be coming round. I guess it's over, baby, it's really over, baby. Whoa. And from what you said, I know you've gotten over me. It'll never beThe way it used to be. So if it's gotta be this way, don't worry, baby, I can take the news, okay. But if you see me walking by and the tears are in my eyes, look away, baby, look away. And if we meet on the street someday and I don't knowJust pretend. Wish you were holding me. Wish you were still holding me. Oh, I just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replaced so soon. I wasn't prepared to hear those words from you. I know I wanted to be free. Yeah, baby, this is how we wanted it to be. But if you I'm really happy for you. 哇，这样分手不错耶。 对啊，分手分得超热血沸腾的。 对啊，芝加哥乐团，我刚刚就跟丽儿说，以前高中还是国中时候，早上起床都要上学嘛，就爬不起来，然后就是会有定时的一个那个音乐，就是选播芝加哥合唱团，因为觉得听他们音乐都觉得好有希望，我可以起床，这是一个崭新的一天。 他们可是大编制摇滚乐团呢。 真的吗？ 对啊，对啊，他们人很多，因为那个编制非常丰富 哦。 然后，所以刚刚也讲到，这是早上起床。 对。 然后我们讲到，光夏讲到说，以前米老鼠俱乐部。 对，就是以前对。 就是觉得哇，美国的高中生都好棒。 对。 可是这时候我就提出另外一个 观点， 对，另外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以前礼拜天晚上，我记得是中视吧？ 嗯。 他晚上就会放彩色世界， 嗯， 其实就都是。迪斯奈的电视电影啦， 对， 这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后来跟他讲说，其实我对那个节目有不好的记忆连接， 嗯， 因为当在放那彩色世界的时候，多半就是在赶还没写完的作业的时候。 有啊，我就是看完那个，然后才要开始写作业，所以看那个时候就心里就很悲苦，就是，但是事实上第二天就是礼拜一，就是一切又是要回到，所以周记通常都写得很悲伤，就是看到那个。所谓的这种美好的生活想象跟真实世界差太多了。嗯， 好，对，所以我刚不，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我还是不自觉的会讲迪斯奈。 对啊， 你知道迪斯奈三个字，对，你的岁数就是在那里了。我不讲迪士尼的，我一定讲迪斯奈， 就是你知道卡带跟那个铅笔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是同样意思。嗯， 好，接下来那个一样哈，继续正能量，就是我们大家要用怎么讲呢？忽然间词穷。总之呢，就是 Van Halen 他们有史以来最微笑的一条歌 哦， 《Jump》。 好， 当然以前放过，但是我每次都给它赋予不同的意义与面貌。 好， 对，笑眯眯的， 嗯， 笑眯眯的吉他手弹着 keyboard， 迎向一切都会好转的未来。 对， 好，《Jump》。 好。 这个是跳跃，范海伦。 对，由笑眯眯的吉他手 Eddie Van Halen 为您担纲 keyboard 演出，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不酷的那种吉他英雄。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像，如果说你有空找 MV 或找照片，他长得其实很和善。 嗯， 对，就是那个脸上的线条是很柔和的，除了他有烫了大波浪之外。 哦， 对， 吉他手不要常笑比较好吗？ OK， 好，所以这个对，这就是今天带来的将近两个小时的正能量。 我就说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就是踩着轻快的步伐，利用一首首的选曲，然后他个人偏好节奏，然后真的就让我们好像很轻松的度过这两个小时，然后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所以请不要怀疑声音纺织机，我们播曲风多样，不用担心，你可以听到各种音乐，对对对，都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对，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选一首歌进去，叫做 The Tarzan Boy，泰山男孩。后来想一想，会跟那个 Touch Me 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所以就算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应该知道《泰山男孩》是什么样的歌吧？ 我知道，真的不好意思。 对，就是哦。 对对对。嗯， 好，那么只有一首歌，也一样是充满了空灵的正能量。 是， 对，就是由当时石破天惊的恩雅， 嗯， 所发行的专辑《Watermark》里面的《Orinoco Flow》。 嗯， 那我相信全世界人听到这首歌，应该都惊为天人。 对。 怎么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对对对。 但是后来在影片里面，恩雅音乐都出现在那个 Serial Killer 会听的音乐曲单里面，以表示平静纯洁之意。嗯， 好，所以对不起，各位为各位最后献上的就是这首 Orinoco Flow。 你干嘛突然震惊起来？ 对对， 好，来听一看， 充满了正面能量的样板形象。好，来， 谢谢 Leo， 各位拜拜， 拜拜。Thank you.